觉就是智慧心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染污不平是妄心，是六道心啊，制造六道轮回的。清净平等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，总要搞清楚啊，总得要搞明白。这个时间不是真的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为什么？轮回是生灭法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的啊，寿命很长很长，无量寿啊。可是人怎么样呢？年年什么不老啊，没有生老病死。这个世间有生老病死，有爱别离，有求不得，有怨憎会，有无因之生，这么多的苦楚，不能不求佛。啊，我们遇到佛法了，这才醒悟过来，明白过来了。啊，明白要不能依教修行，那就错了。没有闻到佛法的，那另当别论了，他没有这个福分了。闻到佛法，闻到净土，尤其是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大福报啊，稀有难逢啊，你遇到了，真正抓紧，真正奉献，往生极乐，这叫报佛恩啊。没有能往生，做世间善事，来生的这个三善道的果报啊，这不是报佛恩啊，这种结果佛菩萨摇头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依教奉行，啊，一定要知道学习一切法门，一切经教，比不上专修无量寿经。例子很多，只要你细心去观察，修哪一个法门三年能成功，只有净土法门。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啊，三年还不满三年，往生的人太多了啊！你去查查《净土神仙录》《往生传》，你在里面去看一看， 不到三年往生的有多少人？一半以上。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留念的？这个世界不能留念，苦不堪言呐！一定要看清楚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例外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是假的，决定不能留恋。留恋那就苦了。真的要放下，有没有再多等于没有，那一旦所有的全毁掉了，心里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与我毫不相关，真放下了啊！真正能像诸佛菩萨一样，随缘都是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心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，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堕落了，那是六道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离开六道了。跟六道没有关系了，没有教学了，这叫真修行人啊！这样的心态念佛，那真正的弥陀弟子，净宗的好处就是它简单扼要，传到最后一万两千年之后也不会传错啊！你看它就这么简单，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佛说只要我们发愿求生，那有真信有真愿，临命终时他就来接引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欧耶大师说得太好了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，有信有愿决定往生， 念佛功夫浅深，决定你往生的品位。啊，那么我们天天呢，要把时间腾出来念佛。为什么？提升自己的品位。这是真正可以带着走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念阿弥陀佛这桩事情不能间断的，昼夜相继，日夜不停的，就像地贤老和尚教高罗江的方法，昼夜相继。这一句佛号念累了休息，没有一丝毫压力，休息好了接着去念。就这一句佛号念了三年成就了，站着往生。地牢对他赞叹不绝了，你真太好了，没有白出家一趟啊！天下弘宗严教的大法师，名山宝刹的方丈都比不上你。这个成就是真正的成就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！留下这样好的榜样，利益众生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，深受感动。我们修净土跟谁学习？跟锅炉匠学习就行了。多么简单，多么容易。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，只要我们肯做。昼夜相继，专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求生净土啊！无量寿经，这个好啊！引导我们摆脱一切烦恼。引导我们化解无始以来的习气，引导我们处理六道轮回，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引导我们圆满成就佛道。这是我的导师啊。我们今天得到了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不得了啊！这大事一桩啊，无比殊胜的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 我们真听懂了，真搞明白了。真正觉悟了，就能够把烦恼习气放下。啊，真正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。这就圆满成就啊。啊，释迦佛无尽的慈悲啊，阿弥陀佛慈悲心之广大不可思议，念念都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加持普世无余啊！只要我们真肯往生，真愿意往生啊，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再耽误，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成佛之后再到这个世界来帮助苦难众生。我们今天帮助是没有离开苦难，我们再来自己离开苦难啊，那是什么身份？化身菩萨来度化众生，不一样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争取的，是我们决定可以争取得到的。那世间富贵没有那个命你争取不到，那争取到的无论用什么方法争取到的都是你命中有，那命中没有争取不到，念佛往生是命中有的，我们命中有的啊，命中怎么有呢？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我自己的心，我们自己的真心是佛，我求生极乐世界是是心作佛，所以决定能成就，跟世间的富贵不相干，富贵不可以勉强求啊，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可以求，本分的事情。所以弥陀释迦啊，平平不厌其烦，无量次的劝勉我们要受持无量寿经，要念无量寿经，要念阿弥陀佛，一定要求生净土。这个经中所说的真是一尘愿海无上大法了，我们要记住啊，要牢牢的记住啊，要受持啊，接受保持不能失掉，分秒都不能失掉， 啊，方法就是这句佛号啊，这句佛号无上大法。什么大法？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法啊！究竟圆满是一样都不缺呀、啊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相好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统统具足。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，只要你常常念这句佛号啊，这个一乘圆满究竟大法你统统掌握到了，你就成了行人，但能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彼得往生，万修万续啊！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，要依教奉行啊。锅炉匠就是今年相继向君向这个老太太三年一向转念，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不能不牢牢记住的。啊，不能不效法的。这些人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他们在生的时候非常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如我们啊，但是他这一句佛号的成就，我们有再多的长处都比不上他。啊，所以自己有智慧，有能力，不比傲慢，啊，不比觉得值得骄傲，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啊，跟这些人比差远了，跟这些人比什么？比清净心，啊，这些往生人都得到清净平等觉。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，不平等，迷而不觉，怎么能比得上别人？修净土的同学，果能真实发现，这句话重要，真发现了，真求往生了。什么时候？越早越好。 不要耽误啊。耽误就错了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就这些句，念念想起，一句接一句，不中断。啊，我们只要老实念佛，念念想起，念到功夫成品啊，自自然然听一遍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佛号也不会断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养成习惯的啊，习惯于念佛啊，没道一心不乱，这个人决定的是啊，持名一法，乃修行之进步。啊，修行遇到这个法门，成佛最快。啊，不要多生多计。啊，不必那么样的辛苦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老实持名，则得到圣速也。上至下愚，不易也。啊，最容易做的。上至他一听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决定不动摇，下愚也如是。像郭楼讲这下愚，他听了这一句，他一生就不动摇了。这一句真的念到底了，啊，出家了，有人供养，物质生活不要操心，你还要忙什么？就是这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就能够消化一切众生对他的供养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往生成佛了，他有福了，所有供养他的都得福。啊，如果他不能往生，还搞六道轮回，受的这些供养，将来要还债。古大德说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得去还。你要做畜生，还债。啊，下面说为什么念佛成佛那么快，这里头有个道理，道理是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你的心就是佛啊，是心是佛， 世行作佛这八个字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。啊，用果觉做因性，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地方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到果，那念佛呢？念佛是从果到果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果，我们念的是果，成就的是佛果。这是跟八万四千法门、跟无量法门不同的地方。不能不知道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，断疑生信啊，从此以后一心一意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念佛不拘形式，你没有压力，出声念可以，默念也可以。啊，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也可以。啊，你看地老法师教的多方便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。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，心愿持名之法，心作心事，果觉因现，所以你成就那么快。又因为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根本啊，这又要让你增长信心。这个方法阿弥陀佛亲自传授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介绍，多次宣讲啊，一向专念，生念必生，所以最易下手，最易成就，故称易行法，号金中经，金是小路，捷径，捷径当中的捷径，没有比这个更捷径了，最捷径的一条路。最不容易遇到，最难相信，但是他成功特别高，而且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啊，中国古时候佛门儒跟道也都学会了，不能跟两个老师学，两个老师是两个老师的说法，纵然开悟了也不行，你只能跟一个老师，而且呢只能学一门功课，不能学两门，学两门学三门呢你乱了，你不晓得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的。啊，今年《三字经》上都把这个事情写在课本里头，《交之道贵一传》啊，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写，一个学生不可以跟很多老师， 只能跟一个老师。那学生在什么时候才能开悟呢？他的条件一定是清净心、平等心达到了，那他的心地真正清净平等，才会有开悟的机会。如果心不清净、心不平等，佛菩萨来也没用处，那也不能够开悟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一定要改习气，要把心量脱开，绝不能由自己，由自己去搞六道轮回。啊，修一些善，六道轮回里的三善道；做一些不善呢，那就是六道里头的三恶道。善恶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什么原因？就是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念念都在制造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超越？啊，净宗方法妙就妙在此地，啊，叫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那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念。那这句佛号念念不能忘记，啊，净念相继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。只有这一念，没有第二念，你决定生净土，而且你又很快生净土，生到净土就得到了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那佛说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，我们的心动摇了，那起波浪了，不平等，所以对于一切现象都看错了，都想错了。那外面境界不是我们所想的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。啊，什么时候看到的才算是真的？阿罗汉以上，阿罗汉的清净心，他还有波浪，他的心水不染污，比我们看得清楚，一定要到菩萨。那菩萨的心没有波浪了，这叫定啊！所以定功愈深，看的事就越真实，越接近真相。那佛法教导我们，啊，怎么样才能把真的找出来，摆脱虚妄，那就是用真心。什么时候用？一切时都用。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完全用真心、真诚心，没有虚伪。啊，学这个好啊，慢慢学会了， 跟佛法越来越接近。啊，我们还要用虚伪的话，距离就越来越远。啊，看着好像近，实际上就远了。啊，不能远，一定要近。啊，尤其是在这部经上，讲得太具体了，太明白了。我们怎么个净法？这个法门里头，一切都归阿弥陀佛。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近，就跟一切真相接近了啊，就是真实之际啊，真相真如就接近了。太妙了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啊，只有净宗有。净宗之可贵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是，没有一法在阿弥陀佛之外。那我们抓住这一法，全体得到了。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的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的。我们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。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法寺里都说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妙妙绝了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？佛教化众生，那真的要把它真实，假的要把它放下。啊，所以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其如境界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相辅相成啊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因为你没有看破，你不肯放下啊，看破之后啊，不要劝，自动放下了。晓得什么？不放下是累赘，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得到，你所得到的全是自性本自具足，你丢也丢不掉。啊，外面东西你想得得不到，假的。啊，所以认清事实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啊，这佛能帮很大的忙。可是放下完全靠自己，那佛帮不上。啊，佛帮我们看破，我们自己肯放下，佛再帮助我们看破更高一层，我们要跟佛配合。啊，放下就是依教奉行。如来无上之法，就是指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，不容易遇到。 我们遇到了，我们要常常想想，有几个人真想到极乐世界，真正把娑婆世界一切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就修行的，没几个人了。那现在这个社会，争名逐利，谁相信这个？谁肯把名利放下？那不肯放下，跟这个经宗就没有缘。真正放下才有缘。那就是净土这个法门里头，现在也很杂了。啊，专念阿弥陀佛的人少，夹杂禅，夹杂密，还夹杂别的宗派，在里面不少。啊，求福。求贵，求富贵，啊，求升官发财最多了，啊，真正求念佛往生净土少之又少啊！啊，那么讲的净土难吗？啊，什么人能把净土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？我感激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真正把这桩事情搞透彻、搞明白。是他写的这部书，就是脊柱住得真好啊，住他的脊柱啊，等于住了全部的大藏经。无量寿经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，但是它包含八万四千法门，读这一部书等于读了全藏经，念这一声佛号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一个都没有漏掉，必定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。那我们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一句佛号圆满，全都得到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没有这部注解，我没有办法契入这个境界。古来大德，我们看他们的注解，不能说不好，我们自己的根性有限，烦恼习气太重，看不出来。 啊，念老是现代人，了解现代人，为现代人做个注解，里面引用不少科学家的论证。啊，我也喜欢找科学家的报告，看他们报告之后，佛经上有些疑问完全化解了。啊，对于诸佛菩萨、古来的祖师大德升起真诚敬仰之心。啊，越是清楚认识越真，你对这个法门越喜欢。啊，真的巴不得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。啊，而我们自己有信心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世界受什么样的苦难无所谓。我有好地方去，业报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地狱道就像做梦一样，那个梦境噩梦是自己变现出来的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啊，地狱道是这样的，其他的五道也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今天在人道里面好像煞有其事的，如果我们是真的头脑清楚，想一想，不要想别的，想昨天，想今天上午，不想做像梦一样，上午昨天还能有第二次吗？不可能啊，分分秒秒我们都是在做梦啊，分分秒秒秒都不可思议，都是了无痕迹。啊，前一秒后一秒追念前一秒，前一秒不行，痕迹都找不到啊。啊，上午没有了，昨天没有了。所以佛法常常讲啊，就在当下。这句话讲得非常现实。现实什么？现实就在当下，一秒钟之前不是当下了。当下就是这一念，这一念变现出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自己去欣赏。那无论是清净的环境、染污的环境，是善是恶，全是自己心里变现的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根本就没有。如果有，它应该在啊。那前一秒钟在，和前一秒钟我再回去，我就再回去看看，回不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事实真相。佛经上叫诸法实相，这叫真如，这叫自信。啊，真如自信是能现能变。所变所现的境界了不可得啊！真如，真如里的一无所有啊，自信里头一无所有，但是他能现万法啊，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就是一念，这一念不可得啊！不要以为这一念可以得到，不可得。真正彻底明白搞清楚了，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回头了，你知道事实真相啊，知道事实真相怎样呢？ 心里头痕迹都没有，过去的事情没有，未来的事情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说现在过去了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一念不觉而起无明，这是人生万法的根源，这个根源没有理由的。为什么没有理由？这叫做梦，做梦没有理由，因为梦都是假的，没有样真的。整个宇宙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根本就没这回事情，但是迷在梦中的人很苦。佛度梦中人呐，自己不着相啊，梦中也没有真相啊，全是假的，所以叫游戏神通。这个东西玄妙不可思议。佛法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所有的功夫全在放下。怎么能彻底放下？明白了事实真相，搞清楚了。就这么一场事情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孝养父母学习。对父母都不孝，你对老师就不会尊重，对人不会有恭敬心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叫烦恼现前，烦恼障碍你往生。往生心要清净，你的心不清净，它障碍在此地，所以你越想越有道理，是真的不假的。那么净土宗的修行方法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没有第二个。这就是净土宗的正知正见。我们想成佛，我们想真的发生，那就得走这条路。我们走是捷径，走的是快速通道。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。超前的速度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所以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是大幸，大幸中的大幸。起心动念，常常替别人想， 不要想自己，想别人自己在其中，想自己别人不在其中，想自己心量小，想别人心量大，那尽量往大地上去发展。你的心胸开阔，法喜充满了，真得大自在啊！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不会干扰你。为什么？全放下了，不受干扰。